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寻到春烟柳如烟，我迎你唱惊喜，纵一下车闲片，红星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上头捋一圈儿，长亭湾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们说电影。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2018年4月15日到22日，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在北京举行。在今年的北京展映中，有一个重要的特展叫《女性力量》，聚焦了当下世界电影行业最具讨论热度的性别议题。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，女性创作者和女性题材电影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瞩目。女性力量专题包括四部分的主要内容：中国女性光影40年，包括春桃、海滩、青春记、红衣少女等极具代表性的中国女性电影；华人女性导演群像当中有文艳的嘉年华、谭慧珍的以青春的名义、李灵聪的写13等女性导演作品；外国女性电影精粹有《性别之战》《牡丹花下》《海德女士》等表现女性题材的外国电影；致敬大师中有阿涅斯·瓦尔达导演的《天涯沦落女》，木下惠介导演的《卡门归乡》和《24只眼睛》等等。那么今天我们就从中选择了《嘉年华》这部影片，和大家一起来重温。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。2017年11月24日，国产影片《嘉年华》上映，并且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。嘉年华这个词呢，本来代表的是娱乐狂欢，但是呢，这部影片却和这两个词儿毫不沾边，讲述了一起儿童性侵案。有评论指出，嘉年华是一部大胆而又撞击心房的影片。电影为观众描绘了一部暴力对抗女性的画卷，它以丰富的内容和细节成为了社会学文本。这部影片的导演是此前默默无闻的文彦。2014年，当他担任制片人的电影《白日焰火》上映之后，他就开始静下心来创作《嘉年华》的剧本了。因为总是在新闻上看到这一类事件的报道，所以他决定对社会、对这些孩子做点什么，于是他决定讲述这个题材。2017年11月25日，文彦以这部影片获得了我国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奖。不过，这样的奖项肯定并没有让这部影片获得出众的票房回报。影片上映不到一个月，仅仅获得了2272万人民币的票房成绩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影片《嘉年华》的故事。 经典展映， 安红，我想你。 天坛奖对决， 老哥呀，到哪里都吃饭。 国际电影《嘉年华》，2018年4月15日到22日，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震撼来袭。北京文艺广播《今晚我们说电影》倾情打造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。